喂，大家好啊！中女好耐冇同大家讲嘢啦，因为我都放咗暑假，咁而家都立咗秋，唔好笑啊！我虽然系女人啊，我虽然系师奶，但我都要放暑假噶。 师奶放暑假， 唞暑啊！ 呢度呢度起咗几好睇 嘅。系啊，唞暑啲马你唞暑，大佬不停咁打阴公啊！你听啊，九唔搭八哥哥仔啦，我哋今日嘉宾沙莉，咁跟住就仲有我哋好耐冇见 啊 ，Hello。 咁啊，好似阳光同佢玩唔到游戏，都系咁白净嘅吓。 佢晒唔黑真系， 真系好嘢，得天独厚。 上个礼拜先至撑完船， 系咩？但系真系好白净 嗰啲啊， 系啊，独木舟嗰啲啊，好晒。唔系啩？ 咁啊，翻翻嚟啦，即系师奶也疯狂啊！咁啊，而家就讲讲啊。咁啊，最近咧，最近大家唔见我一轮咧，都觉得我其实好惨，我静晒咧。虽然我即系努力咁锄书啊， 考试啊。 唔係俾人搞，我想啊，但係冇人搞我。咁但係咧，就而家我好多時咧，就我哋公司裏面咧，即係講翻管理啦咁啊，公司裏面都有呢個六十後啦，我哋六十後暫時都未曾退休啦。咁啊，六十後啦，七十後啦，八十後，九十後。咁有呢四個年代嘅人咧，其實咧都好撚慘， 真係越嚟越慘啊！真 係邊個慘咧？就係、是、我發覺咧，啲人成日話啲八十後有問題，其實八十後咧，只不過係。有少少叫嬌生慣養， 俾人縱慣咗， 系啦。但係九十後咧就係闊，即係闊。但係咧七十後咧係撲街咯。我而家發覺七十後即係我即係好多要聽。 你係邊一種呢？ 係啦，即係七十後係撲街咯。點解撲街法咧？ 三個年代 係啦。點解撲街 都屌暈曬 係咪？係啊，三個年代都俾我屌柒㗎啦。點解咧？就係佢我encounter 咗三個七十後嘅。咁一個呢就好難頂㗎喇。我同你講，如果你係建工呢，即係大不過我哋冇得揀，因為我哋公司啲人全部都係介紹嚟嘅，即係只有一個鼻哥就有位左咁啦。咁咁當然我唔係啦，我靠實力㗎啦。咁就好難斬。咁 就唔少自己人 恰啦。 係呀，好難斬㗎，真係冇背景，但係即係冇計啦。但係佢恰嗰個係恰一個渣數嘅人，真係呢樣真係好笑，好難好笑。咁啊點樣呢？就嗰、那個七十後呢，我講返個男嘅先啦，即係希望佢唔好聽到呢個節目會打柒我。咁呢就好啦，難頂呀，就係話呢建工嘅時候呢，咁你知啦，我一個好潮嘅 HR 嚟㗎嘛，咁我建工嘅時候呢，佢就請一個叫做佢哋叫行業裏面叫白子呀，咁就請嗰個女仔嚟，嗰、那個女仔係九十後嚟到呢就流撚晒眼水。就眼白系黄色嘅， 即系蒲天光啦，好明显系嘛？ 即系佢系唔够瞓嘅，咁啊头发系凌乱，仲系佢系扎起一执嗰啲，而家嗰啲嗰啲咩嗰啲叫做咩屎垃圾定系费事老兄扎条辫喺前面 摩天使嗰啲系嘛？ 摩天使系嗰啲摩天使装，跟住着件 T 恤，着条牛仔裤嚟见工。咁其实我你知我一个好传统 HR， 我觉得 fashion 嘅嘢你唔识噶， 唔系 你识条春咩？ 我觉得咧。我覺得咧係應該即係荒謬啲 啊！咁咧 就跟住我就 跟住我就問嗰個女仔啦，我話你嗰啲學歷證明同埋工作證明有冇帶？佢冇帶，咁我已經 咁嚟做乜嘢啊？ 咁我已經咩？唔係佢入到嚟已經，因為佢係另外嗰、那個七十後介紹嚟嘅，咁跟住佢就話， 但係咩關係先？ 其實佢係搭上搭嘅，係唔識嘅，兩個唔識嘅，咁我哋都冇深究佢啦。跟住我就因為嗰個女仔就係讀一啲叫做以前係佢。因为佢九一年出世，应该系嗰时分三个 band 噶嘛，唔系分五个 band， 九一年 band one 至 band five， 佢间学系 band two 尾 band three 头嘅。咁我已经见到佢嗰个学校名系人名嚟嘅，乜纪念 中学 嗰啲咧，嗰啲咁啊，跟住我已经打咗个突噶啦，咁啊算啦，唔紧。 即系嗰间中学其实系你出咗名，知道嗰间即系听过嗰间学校个名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乜。紀念中學嗰啲， 但係佢呢間學校係咩？點解你會打個突咧？係因為佢， 因為我其實 麻麻地啊，定唔係？ 其實我之前已經係喺報紙或者咩見過呢間中學個名噶啦，咁有啲新聞咁啦，因為我都唔理啦，即係公平啲啦咁啊。但係咧就咁，我都有出咗啲英文題目啊，幾題題目啊，俾埋嗰個咩譬如話英文轉中文，中文轉英文嗰啲啦，咁 啊係 啦，跟住咧就都有個普通話嘅測試，就俾啲廣東話口語化，叫佢講翻普通話出嚟。 哇！你點解你嗰度見到咁撚麻煩嘅？ 唔麻煩㗎，其實好淺㗎咋。咁跟住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心理測驗嚟嘅， 講兩句 係啊，係啦係啦，一個心理測驗咁樣啦， 仲要心理測驗啊， 係啊，心理測驗就係你即係自我評價，你覺得你 知我之前有做過，見過有見過呢個， 係啦，即係你分咗四坎， 係啦，你覺得係非常同意， 係啦係啦，嗰啲好簡單心理測驗，但係竟然咧，即係拍台啊！ 會唔會震到部機？咁咧，竟然嗰個七十後嗰個好嗰條 manager 咧，即係我經過都唔理咧，就係、是、一人哋填緊表，其實 suppose 我 interview 未開始咧，係佢介紹嚟啫，但係佢係入咗間房之後，那個僆妹填填下表咧，佢係衝入去咯，跟住攞人哋嗰份嘢嚟睇咯，即係攞份嘢嚟睇，跟住走出嚟，就跟住我見到入去間房度，我咪即刻衝入我，你做咩？我話佢填緊表喎，佢話呢份咩嚟㗎？未見過。我即刻嗌佢出嚟，跟住閂翻道門。我話你點可以喺個 candidate 面前咁問我呢份係乜嘢？你叫我點答你？咁我係未見過，我心諗你唔好咁鄉下佬啦。即係嗰個就係七十後咁樣衝入嚟咯。跟住我專登俾個僆妹填表，跟住我喺出邊閂咗道門。佢、就咁樣衝入已經係唔啱，同埋咧俾我睇到佢咧係走埋去指住係講個答案俾個僆妹聽咯。咁你話呢個係咪一個公平嘅 interview 咧？跟住， 其實佢又唔係講到話即係有咩特別關係喎，佢只不過係，即係佢只不過係純粹話去 搭上搭色，係揾呢個咁嘅人啫。其實我覺得，其實你覺得佢唔達標，其實基於呢個政治原因，我都會請佢嘅，因為我唔會唔請佢嘅，因為你介紹你嘅人嚟噶嘛，我費事得罪你，我咪俾佢咯。但我都要測試下佢噶嘛，做長戲都咁跟住算啦。算啦，即係我覺得我已經係透明咗啦，我真係已經好興㗎啦。跟住後屘但我覺得佢係鄉下老道嚇乜而家建工要，跟住佢仲碌大隻眼同我講嚇阿祖啦乜而家建工要做心理測驗嘅咩？跟住我咪串翻，我咪碌住大隻眼話嚇阿哥哥乜而家建工唔使做心理測驗嘅咩？佢話我未做過，我話你未做過唔等於而家冇啊嘛，哥哥咁 唔係 must 噶嘛，但係即係即係我係見咁個個咁多份工，我係有諗做過一次嘅啫，我係啦，咁但係 咁都係有存在呢個 世界噶嘛，有存在呢樣嘢，但係 只不過你條 唔需要咁 未見未撚見過啫，你唔好走嚟炒我，我當單啊嘛，你明 又唔至於值得咁 驚 訝咯， 係 啦，佢直頭驚奇到添啊，撲街幾驚奇啊佢，跟住咧仲老撚土到咧，跟住走入去咁， 因為我心理有問題啊嘛，你邊度測試到啊大鑊， 跟住後屘咧。咁我佢睇佢唔知道我及到佢指住即係讲个答案俾个僆妹听，跟住我唔出声。 但係你心理测验有 model answer 嘅咩？ 唔係佢嗰个柒头呢就抽起咗个张纸嗰张心理测验就行咗出去，但係佢未曾抽起张心理测验之前呢，我已经企喺度及住佢，佢睇唔到佢，因为背脊向住咗门口，但係我俾我睇到佢呢就搵隻手指指住咗嗰条英文题目咁样，咁、啊、已经知道佢係通水，佢驚死条僆妹唔识。咁跟住后尾呢就咁冇嘢㗎，五题我咪嗰两题我唔坑囉。你唔好以为我傻，我唔坑我两题囉。我见到你指住嘛，我咪坑后面嗰三题囉。咁啊，show翻個女仔都 OK 嘅，英文都 OK 嘅，因為佢讀 C D plus B 嘅，咁、我都覺得 OK。但係後屘咧，就我係好唔滿意嗰條七十後。 但後屘係有請到 C D plus B， 有 請， 解釋下呢間冇咗㗎啦。 有請，有請，但係 英文咧係分兩隻嘅，有香港考呢個會考咧，啊，仲有會考嘅年代啊，又分呢個 C D plus A 同埋 C D plus B 嘅。係 淨係得英文有嘅啫。 系 C B S A 嘅程度系比较简单嘅， 比较浅显啲嘅。 系啦，即系通常中文中学系读 C B S A 嘅英文攞 C 咧， 等于 C B S B 就攞 E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啱啱。咁跟住咧，咁佢嘅系九十年代嗰脱人，咁咪用九十年代嗰把尺去度佢咯。跟住咧仲好笑，咁啊 in 啦 ，in 嗰阵咧，佢系都要坐埋喺度。即係三個人去 in 一個 clerk 咯，覺得哇好嚴重啫！即係政府見 A O 咯， 佢個 panel 係啦，真係我覺得你唔需要，佢好似坐喺度及住，即係你呢個係我介紹嚟嘅，你哋會問俾啲咩問題佢咧？咩人我心諗 好似可以考一個 PhD 嘅學位咁樣。 係啊，即係好似我跟住咧好難頂咯，跟住就問我有咩問題問。佢跟住佢問到咩，我哋就調翻轉問翻嗰、那個七十後嗰條友，我就話咁你有啲咩問題問佢？佢我冇嘢問，我心諗咁你冇嘢問，你又唔好坐入嚟啦，你又冇嘢同嗰個candidate 講。 其實佢就咁樣坐入去，我覺得會比佢嘅壓力更加大咯。三條友望撚住我咁樣樣， 係但係好肉酸，你明好肉酸，佢仲係坐喺度咧，係冇表情添啊，黑閪撚曬面坐喺度咯。因為佢未曾入去閪面之前，係喺出邊俾我窒啊嘛，我話。你咁大声拿住份嘢，当住 candidate 咁样问我，你想我点答你啊？ 我觉得佢又未至于话真系好想帮个女仔，始终将佢搭上搭，佢似想同你即系撑多啲， 咪又老卵肚饿咯？即系归根究底，佢系老卵肚饿咯。 即係我覺得都幾， 即 係 我覺得假假地我叫 admin， 我假假地我叫 HR， 你咪放手俾我牽你個女仔咯。調翻轉我嚟到，我入屋叫人入廟拜神，我見到你係陀地，我都會俾面你。明明唔達標，我都會請翻嚟女人死你。 正常嚟講係分兩輪噶嘛， 因為佢跟你做嘢啫嘛，係咪跟 佢啫嘛？唔係我 department 嘅人，我話知你嗰個人。除非嗰個人真係生臭狐，我頂唔順，我先唔請佢啫，係咪先？但問題我都唔會話即係擺到明歧視啦，我唔出聲，跟住冇嘢㗎。另外嗰阿姐就問佢問咗啲問題，跟住到我咁，我喺側邊一路講一路俾分咁啦，即係我喺側邊旁聽啊，俾分。跟住問我調翻轉問我阿周啦，你有冇嘢問我？我得我跟住到嗰陣，我先攞張普通話出嚟考佢咯。咁佢又惡撚咗，然後嚇要考普通話，我咪望佢，我咪真係望住佢咯。碌大扎望住，心谂你收声啦，或者跟住佢又唔出声 啊！咁又拆鸠你个档喎。 系啊，跟住咧，但佢唔觉得佢系拆我档咯，跟即系佢觉得佢大捻晒咁啊！跟住后屘，咁啊，嗰女仔都讲，嗰女仔都争气嘅，佢都讲到嘅普通话嗰啲，因为佢哋九十年代九十后嗰班系读系有普通话堂，堂上上到唔知 form one 定 form three 啊嘛。 form five 啊，唔系form four开始就冇。 唔系，如果你要考会考系有课， 系啦系啦， 可以考到可以考普通话 嘅。好似系 form four 佢就 split 开啊嘛，因为佢嗰个女仔大我女一年，所以我知道晒佢嗰啲嘢。 科系选修科咯， 系啦。 如果你会考，你又谂住报普通话，你可以继续读上去咯。 系啦，跟住后屘咁我就咁佢咁我跟住喺度讲啦，讲完之后跟住后屘佢问我我就问翻个女仔有啲咩问我，咁个女仔都好醒嘅，女仔即系都出嚟做过嘢，咁就话咁就同我讲，佢就话冇有咩福利，咁你知啦，我好快咁啊背讲，好流畅咁讲俾佢听，其实整个。 但其實係唔應該問噶嘛，我之前係個 candidate 係唔應該直咁有咩問題，你唔應該就算你問都唔係第一個問題有咩福利咁樣噶嘛。 但係算啦，人哋咁問，人哋嗰個人都坐咗喺隔離，即係好似揾支嘢行住我咁啊，咁咪照背咯。咁、我跟住整個 interview 都好流暢，其實成個 interview。除咗唔計佢填表之後，其實係二十分鐘都搞掂啦。嗱、咁講翻啦，咁普通話測試嗰女仔啦，跟住嗰女仔就問我我問佢有咩問題問翻我啊，咁佢話問福利啊、假期嗰啲，我咪背書咁啊背翻佢俾佢聽。咁成個 interview 嗰個時間咧就hold 咗咧，就唔計佢填表咧，就其實係二十分鐘已經全部搞掂曬。但係調翻轉咧。嗰條七十後咧走去 in 人咧，佢即係第二次又我哋又再請一個諗住請一個男仔翻嚟走去 in 人，佢咧係見咗兩個鐘頭，差唔多兩個鐘頭閂埋道門，即係我覺得其實唔好話七十後 見兩個鐘頭見咩啊佢？ 佢話佢話佢要講俾嗰個男仔聽呢一行係咩嘢事。咁我話你可以佢翻咗工，或者佢已經一個 successful 嘅 candidate， 佢已經係你係決定請佢，佢翻工你第一。 佢係咪其實唔想做嘢？佢攞面攞嚟試拍時間嘅啫。 唔係喎，佢直頭係閂埋房門，兩個喺度講咗好耐。我幾擔心個男仔真係賴尿啊！即係已經係人哋嚟之前。佢就话我话你使唔使我见佢啊？佢你有啲咩嘢同佢讲？我冇啊，我同佢讲得门面嘢啊嘛。你同佢倾系工作上嘅嘢，因为你真真正做呢个行业噶嘛。你知其实点解我拣 admin 啊，拣 HR 嚟做？因为你间间公司都需要呢位，我咩行业我都做得，但系佢哋嗰啲系佢哋嗰行先做啊嘛。即系佢哋专门系佢嗰行业先做。跟住咧，咁佢同人哋讲好耐，讲到我哋出边啲同事都望咗玻璃房，哇！做咩事？点解去见工见啲男仔见咁耐？究竟请唔请啲男仔见咁耐咧？咁样咯。同埋我觉得七十后有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真系语文水平真系好差。当然有啲七十后真系好劲。 即系话八十后先差，系嘛？ 其实七十后开始出事。 我唔差，所以我唔知 道。其实我觉得 一个八十后我唔差。 其实我觉得点讲咧？七十后系真系 写文话 OK 噶，我中英普我都 OK 噶，系啊。 但系佢真系好攞命咯，即系有啲嘢咧，同埋可能佢嗰个年代咧，佢出身嘅时候，可能佢真系跟啲老海鲜咧出身，所以佢其实佢 但系 佢 而家去到呢个年纪七十后咧，其实我反而对七十后最多嘅睇法就系佢啲七十后嘅人好多其实。佢以前俾人即係佢以前跟住啲老海鮮，佢而家變成老海鮮，即係佢對住我哋啲 copy 出嚟做嘢嘅時候咧 ，copy 咯， 係啦， 因為其實可能以前嘅即係年代咧，佢就會變咗可能有少少師傅制啊，即係跟你出身 大佬制， 係 啦， 咁佢大佬制，咁你師傅制佢教你就要學跟住做，但係其實而家已經唔係咯，尤其是咧佢講緊啲大啲嘅外資公司啊，嗰啲更加冇可能咧，你得你死，分分鐘我同你一即係我入職遲過你3年，你 head 住我，但我有權可以之後升得快過你噶嘛， 係啊，冇錯， 咁但係。即係可能以前係 會係咁樣，永遠都係資歷深嗰個上去先噶嘛。 你講 performance 啊嘛。 係啦，咁所以變咗佢哋咪會覺得，即係而但係佢哋當初佢吸翻呢個制度落翻嚟我哋度嘅時候，我哋會覺得你老屎忽咯，咪覺得你扮撚曬嘢咯。 同埋佢老屎忽得嚟，佢即係點啊？佢係勾咯，勾得好緊要咯。 佢哋其實 kind of 你諗下，我大佢十年，即係佢1975年，我1965年，即係其實我年齡都公開噶啦。咁咧，我大佢十年。竟然佢系同我讲话唔使整 website 咯，吓卵死我！ 白痴啊，系啊， 公司唔使整 website， 系啊，吓卵死我咯！话冇嘢啊嘛， 我系秘密组织嚟嘅， 系啊， 冇嘢啊嘛，佢话你睇出边啦，好多做得好成功啊，我哋呢行做得好成功啊，人哋都冇 website 啦，咪又俾某某公司、 啊、可以讲 logistic 咯， 哦。 即係其實好聽啲叫物流，唔好聽啲佢根本就係一個運輸佬，一個粗人。 佢係 forwarder 嗰啲，即係空運 科技咯，科技咯。但係問題就係話，後屘我有個同事，我即係我有啲同事都安慰我，就話其實呢行係，呢行係冰山一角嘅啫，做啦。其實我以前公司仲恐撚報啦，請個知客翻嚟做文件。我話唔係，知客分分鐘要有佢嘅 tech lead 喎。起碼呢喂啊老細幾多位啊，急唔急㗎？啊幾點啊？啊你要幾多個倉位、啊？ 留個電話。 係啊，即係起碼都叫做佢係courtesy， 佢一定有。但係問題就話佢話其實呢行咧係有呼吸都做得㗎啦，即係同我講。咁我心諗，我話既然你話有呼吸都做得，點解佢煙嗰條僆仔煙兩個鐘 咧？ 黐緊線嘅，同埋咧係好唔識做，同埋佢係佢係仲係保留喺一個階段，就話佢好撚驚老細。咁你大家都知道我而家個老細韓國佬㗎啦。咁佢好撚驚老細，驚老細驚撚到點樣咧？就係、是即係都有精警嘅嘢發生，就係話食飯佢係鋪曬報紙，整好曬，即係好似工人阿四咁整好曬啲嘢，佢覺得我咁樣係要服侍老細。但係其實而家個年代咧，老闆同伙計咧，其實係老闆求伙計多啲咯，我覺得。 我又覺得又唔至於嘅，咁但係即係 唔需要咁奴隸咯， 唔使見到你腳仔 驚到驚到不得了，即係做到好似老細係神咁拜咯，我覺得唔需要咯， 即係我覺得唔使見到你腳仔啊， 即係奴隸用太監係嘛？ 係啊，即係我覺得好肉酸啊，即係直頭係食飯又要又要咩幫佢畢埋。今日就係我哋咪之前我嚟之前咪老細話懟咗兩杯啤酒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老細忽然之間叫我哋去食飯。跟住佢又幫老細不炒飯啊，又幫其他同事不飯，即係佢要做一個好人，我要做一個好好先生，嗰、那個 image， 但係老細就講咗句話，唔使啊，唔使啊，我有手啊，即係用英文講話，我有手啊。 foreigner 都又會再 high 啲嘅， 即係我覺得即係人哋會覺得好肉酸咯，你我要嗰、那個 上面啊，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你假假地都有一個 manager， 你輸人唔輸陣，你都有翻個氣次子啊， 啊 有一個manager 嘅次子喺度咯，而唔係話。即系气质啊，痴子啊， 系啊， 即系唔会话。 是余生俱来的， 系啦，即系我觉得我掰一句说话就话，你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你唔需要。虽然我冇去咁猛念，即系唔会话老细咁信啊，或者排咁跟住个名单唔会排得咁上，但系即系你行出嚟，你有人有人格噶嘛，但系即系衰又有衰格咯，即系我觉得好肉酸咯，即系人哋我直头同佢讲话，其实。同事叫飯盒叫嘢食嘅時候 ，even 我一個 admin 我都唔會幫，唔會日日會同人哋話啊邊個你食咩，跟住佢就做大佬就 驚死佢冇曬價值係咪啊？喺呢個 唔知啊，即係我覺得好肉酸咯，同埋我覺得你唔係話你去同佢哋 都幾契弟嘅喎，其實 即係你唔會話同嗰啲夥計冇嗰個 boundary 拆咗到係我每日都鋪曬報紙等啲夥計去食飯，我唔會咯，覺得自己的事自己做咯，邊個食咪知，邊個自己整咯。 係啊，餵你老細食。饭都自己夹噶啦， 系啊，冇错啊。 但系即系反而调翻转，搞捻到我都唔中意留喺度食饭，所以我日日都要落街食饭。几咩风雨不改，几热我都落街食饭。 同埋咧，其实我发现咗咧，公司都即系譬如有个七十后啦，女人嚟嘅，佢系佢做咗好多年噶啦，喺呢度。咁老板好锡佢嘅，咁佢系咁同埋我哋啲 sales 咧系基本上自己做自己嘢嘅啫嘛，即系我冇数你都唔会，你啲数唔会落咗你度噶嘛，我好好数我都唔系抢你啲单系咪先？咁都唔会关你事， 各做 系啦。咁但系佢唔知点解佢系好中意讲人哋坏话噶，即系佢系好中意，因为老细好锡佢，所以佢好中意喺老细面前咧讲啲同事坏话。基本上个个咧都 人情嚟噶嘛， 唔系啊，但系佢嗰啲坏话系你讲完，我觉得无伤大雅，但系你喺面前主人嚟咁样样咯。 係啊，即係譬如係有一次啦， 有啲老細中意聽呢啲嘅。 但係啊，即係可能佢資產嚟。 喂，但係好老實，因為我做 sales 啊，如果我真係好好做，老細要靠我嘅話，你講乜嘢，我就算喺老細面前屌柒佢，老細都唔會炒我噶啦。 你以前我公司咪就係咯，如果你有數嘅，你可以唔翻公司； 啊、 但你冇數，你就八點九要翻公司。 唔係咯，咁如果我係冇數嘅話，我老細都唔中意我，你講唔講其實佢都唔中意我噶啦。 唔係，咁假跺腳嘛。 我覺得冇分，但係佢就係、是、嗰陣時有個女同事啱啱升咗職，咁你升職嘅數加噶啦，咁但係佢咁啱咧就拍拖，咁你知女仔咧拍拖就可能就即係會 分心 啦咁。咁跟住我哋有一次咧食飯咧，咁老闆都一齊嚟食飯啦。咁我老闆就係話：，唉、哎，阿邊個啊？最近唔乖唔生性啊，啲數跌咗好多，升咗職之後咁樣樣。那個八婆講咩啊？佢話梗係啦，佢話噶嘛，如果事業得意嘅愛情就失意噶啦，佢要愛情，佢話你佢要愛情唔要事業啊，所以事業唔可以做咁好噶。 唔係你嗰個七十後係未結婚嘅， 結咗婚噶啦，結咗婚 嘅。結咗婚噶啦， 係啊。 其實我覺得好多七十後都 但係佢喺老闆面前講啲咁嘅嘢，我跟住我其實係唔關我事嘅，我耷低頭食嘅。但係我覺得哇，使唔撚使啊？講真，喂，老細唔中意佢，佢老細唔中意佢啊，都唔關你事咧。仲要係唔係即係個 team 唔係同 team 噶咯？ 就算老細真係 gel 咗佢啲，佢嗰個 budget 都唔會墮落佢袋度噶啦，黐撚線嘅真 係。即係我覺得。 损人不利己 咯，系啦，我就系奇怪，即系我觉得七十好中意做埋啲嘢，系即系完全损人不利己嘅咯。 可能佢嗰阵时嘅社会结构，佢嗰阵啲奶粉咯， 唔系佢同埋佢觉得自己好劲，佢觉得自己 系啊奶粉有污染噶嘛， 佢觉得自己好劲，觉得自己系老海鲜喺度做咗好耐，我哋要俾面佢。 嗱，讲起奶粉咧，你知唔知咧？八十年代头咧有一只奶粉叫 S 廿六啊， 唔知 系咁我谂你哋冇饮过， 我都好似 嗰只 S 廿六咧系白色底蓝色，跟住嗰个 廿六嗰只咧系一样嘅牛牛喎， 系粉红色嘅嗰个 S 廿六嗰只咧奶粉咧系脂肪好高嘅，嗰啲靚妹好大隻，所以而家見到好多卅歲到。 嗰個奶粉係好重要。 卅歲或者卅歲松啲，咪啱啱八十後八，如果八零年出世，七九年出世嗰啲，咪卅五、卅四歲嗰啲，你唔覺得嗰個 H 好多豬扒咩？就因為佢飲嗰只 S 廿六，S 廿六嗰只奶粉咯。 S 廿六啊， 係因為嗰只 S 廿六奶粉咯。 最尾仲有冇嘅？而家會唔會俾人？ 而家有，而家有。 會唔會俾人告㗎？ 改咗名，改咗名，係同一間廠，唔知我唔記得咗W 定 B 字头嗰间嘢出嘅， 我会俾人告嘅。 系啦，咁啊卖都过咗啦，咁啊跟住嗰只 S 廿六，而家好多嗰年龄嗰、那个 H 嗰啲猪扒咯。咁跟住咧就七十后啦，讲翻呢个七五年啦。咁啊佢除咗 奶粉决定啦，好正。 系啊，因为奶粉嗰个营养咧决定你嗰、那个身形啊。嗰、那個 智商啊， 咩 DHA 啊，咩嗰啲係啦，撲唔撲街啊嗰啲。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，嗰、那個年代咧，七十後咧，仲係啱啱開始加計會，話兩個計夠曬數。咁有啲人咧就生兩個人，啲人生一個，有啲人生三個，有啲人咧老豆老母可能即係佢中意打真軍啊，佢同埋佢嗰個年代嗰啲人咧避孕嘅設施冇咁好咧，有啲都有四五兄弟姊妹嘅，嗰啲咧就有啲問題啦。咁咧有啲咧就好， 你覺唔覺而家九十後好多越嚟越多好少避孕喎，係嘛？ 哦，打針啊， 少啲喎，好似成日九十後都逼個仔翻嚟喎。 嗰啲我唔知啊，可能佢唔中意。 八十后变咗最保守喎， 八十后系最安全嘅， 系最保守。 九十后开始 年代交接啊嘛。 可能系咧，因为我自己八十后，我身边好多女仔朋友都系话，即系坚持戴套啦，就算唔戴套唔食药咧，食药都系打针嘅咯。 因为佢哋细个可能都系嗰阵时嘅电视咧，成日卖艾滋病啊嘛。 九十后 而家冇啊， 而家冇咗保护自己，我哋企鹅。 而家系冇保护，唔系而家系冇啊，保护自己唔好有艾滋病，就系教你点样去关怀艾滋病嘅啫。 同埋而家賣廣告少咗安全度套嘅，喺黃金時間， 啲廣告時間都係播國歌啊，咁 係啦，少咗喎，反而 真正社會 有啊，李克勤啊、譚詠麟嗰啲喺度喺個金志京面前唱歌嗰啲 係啊，少咗喎， 我都係啊，你咁講又 少咗， 但係我成日都會見到嗰啲關懷愛滋基金嗰啲， 同埋以前有一個廣告就係話有一個， 唔係兩個夠曬數，你而家一段時間咧就係避孕啫嘛，係 啊 係 啊， 即係家計會有人口政策咁樣樣，我將來嘅人口，依家冇呢啲嘢噶嘛，呢啲 係。政府嘅政策就係話出生率太低啊嘛，佢就鼓勵生育啊嘛，所以佢咪唔會成日咪廣告叫你避孕咯。 又管制咗嗰、那個， 因為人口老化啊嘛，佢就係講緊而家人口老化，佢一個即係離開職場嘅嗰個人數係比投入職場嘅人數每年係減，即係個比例係唔 balance。 但係我覺得七十後嗰啲係提早老化咯，反而我 個老啊嘛， 反而我大佢足十年，我大佢真係足足十年，但我發現過佢哋真係好。 追唔上時代啊！竟然一個中女會叫一個四十歲樓下嘅人，問佢點解唔做 website， 佢話冇咁嘅必要做 website。我冇話算啦，咁你翻去屌西啦，真係，即係我覺得好肉酸咯。同埋佢哋會覺得，因為個同事嗰個能力有問題，所以我呢樣嘢咧就要。即係譬如嗰個人佢係吞唔到大嚿嘅，我就要將嗰啲嘢磨爛咗去喂佢食嘢。 吞唔到啲嗰啲咩西米露啊？ 但其實應該係， 其實你應該，你應該呢、這個，如果呢個人係請佢翻嚟，佢係做唔到嘢 ，work 唔到嘅，我不如用翻咁嘅 budget， 我勾咗佢之後，我請個第二個。 係啦，即係咁，但係聽上去好似好現實咁樣樣，好殘酷。 保守咯 ，business is business 啊嘛，係咪先？ 你軍隊就係軍隊啊嘛，係 啊， 即係佢 可以揾條友嚟即係拖後腳嘅嘛。 係，即係你因為要。嗰個人做唔到嘢 ，function 唔到，成間公司要就佢咯。即係我唔會咯，除非我係 咁撚大愛嘅、啊、你公司可以。 即係除非我係即係暗瓦底，譬如我真係要請一個雙健人士，佢係好叻，即係但係我有啲設施我要配合佢。反而 我 會 buy 呢 啲咯。即係如果你話佢係 即係冇啲冇障礙 冇障礙設施嘅，佢可能要坐輪椅嘅，咁即係呢啲冇問題。 但係我都係佢有一個好處，我會 buy 佢。譬如佢有某一啲專長啊，即係唔係用專砌嗰啲牆，係專長專門嘅長處。咁 有啲 strength 係嘛？ 係啊，即係唔會話因為嗰人因為佢只要因為佢係準時翻工、準時放工。因为佢低，佢有啲嘢能力，佢系唔达标，即系好似调翻转，佢系不停喺我公司系 sell 啲歪理，好似有个女仔，佢嗰啲即系又系七十后嚟嘅，佢七二年呢、這个仲老，七二年佢已经四十几岁，但系咧佢一来佢系 dry 啦，佢未结婚啦，未乜嘢啦，即系我唔系话歧视啊，而系佢系剩女嘅第一代咯，我觉得佢系好剩嘅，同埋咧。臭串啦，覺得自己好叻啦，但佢係，我覺得佢冇乜嘢可以叻咯，因為佢連一張 school shirt 都冇。 咁但係佢囂張或者佢得戚嘅原因係咩咧？ 因為 佢 係我身前嗰啲都未死啊！ 唔係因為佢係擦鞋保命咯。 哦， 其實因為點解嗰個姐係 buy 佢？第一，大家都係七十後；二嚟就大家都係擦鞋隊伍咯。 哦， 嚇，即係人一定會 即 係 七十後擦鞋係叻啲喎。 係啊，揾人係會揾翻啲同自己相同嘅人噶嘛。即係咩 啲累贅啊！ 因為八十後、九十後嗰啲成日咧，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冇幾耐，傻更更成日講上官説話得罪人嗰啲噶嘛。 八十後就真啲，同埋咧八十後 佢成日講真性情噶嘛。 八十後就我反而覺得有時八十後雖然有啲八十後就心計好重，但係八十後會有翻少少腰骨。 系啊， 有腰骨，即系有啲傲气， 唔做 啦，又唔做，唔做咯， 唔捻做咯，咪打得翻转工，地老家唔得打世家， 唔觉仲未俾人磨走晒。 系啊，都仲有两翻傲骨喺度。 我觉得就算 even 我而家一把年纪啦，即系我就算我今年四张几，即系行枪就木嗰啲，我都会有嗰条腰骨喺度，我唔会话我为咗份工啊走去咁挫咯。同埋，即系我觉得你系一个operation 嘅人。你只不過一個 ops 佬，你好多政策、好多建工啊嗰啲嘢，你根本行出嚟真係會，佢會做多一啲好小家嘅行為咯。你點會？你我咁耐，我真係做咗喺我 career life 裏面，我未見過有一個人係填下表，見下工都未見，就已經有人衝入嚟咯。 幾經典嘅，其實呢單嘢我都覺得。 但係佢諗起我就已經係好唔滿意我嘅解釋，我就問佢點解佢咁做，佢就話冇啊，我行過影印咗幾次，見佢都仲未填表，點解填表填咁耐？我以為佢讀寫障礙，我咪衝入去睇佢，原來有心理測驗啊，有啲咩？跟住我由得佢講，然之後我話其實我覺得有障礙嗰個唔係佢係你喎，佢咪靜撚咗咯。即係我覺得好肉酸咯！你做咗咁多年人，做咗咁多年嘢，真係好肉酸啦、啊！咁另外嗰個七十後嗰個女人就喺我公司煲飯咯，啊仲係煲飯一個飯會喺網上買嘅咧，煲飯之餘咧仲係要係喺度蒸嗰個蝦膏蒸豬肉咯。 哇！ 屌你，成間公司都係蝦膏味咯。 跟住好憎嗰陣味嘅，好啲。 係，跟住我覺得你唔好咁肉酸啦。有時公司有客上嚟噶嘛，同埋咧，佢係老撚土到咧，佢係整飛碟咯喺屋企，喺公司， 即 係 嗰啲 飛碟機。有一次咧就係佢搭著咗個飛碟機，跟住入咗去房裏邊開會，跟住我哋啲同事聞到窿味。跟住就雖然佢話有安全帶跳掣，但係咧佢就喺度。 你成公司窿味咁都撲街啦。 咁跟住咧就有個同事唔抵得咧，就走入去掹咗個插蘇。跟住我咧就已經後尾我都忍住啦。咁同嗰個經過都唔理嗰個七十後嗰個鄉下佬經理講啦。跟住個經理就有一次咧就輪到我真係發火啦，就係佢攞咗一部 叫做咩鴨寮街咧賣嗰啲有人做 promo 嗰啲榨汁機咧、啊，但係佢開榨汁機嗰陣咧開到似電鑽咁咯，佢仲係咧九點幾十點咧，佢仲係做食緊個早餐之餘，因為佢要榨汁俾韓國妹飲，咁啊姐，咁我唔知喎，我因為一翻工我就計緊數。咁啊！但你我做咩事啊？裝修啊？佢話唔係裝修。 裝修。 我話咁咩事啊？咁其他同事已經笑啦。佢冇啊。嗰條大懶蛇咧，我哋叫大懶蛇啊嘛。嗰、那個又係七十號，我公司有兩個七十後活寶貝啊。咁我女嗰個七十後咧就喺裏面榨緊橙汁，榨緊汁。咁我就話咩事？咁我韓國妹就話佢第一次用啫。你等我同佢講啦。佢 convince 我話佢係咪榨汁俾你飲？跟住個韓國妹唔敢出聲。跟住我就同佢講，我話。你知唔知每一个人呢身体里面呢都有一种病㗎。我个病呢就唔鍾人哋嘈住我。边个人嘈住我呢making noise, 我就会 I wanna kill her, 咁讲。跟住佢就喺度啊得啦得啦，我会入得。我话而家你知唔知 ,even 我哋商业楼宇呢，我哋做 construction 或者做一啲一啲 repair 嘅 works 呢开电钻都要六点后。你而家咁样我哋公司 business hour, 我点同人讲电话。有客打电话嚟或者有 supplier 打电话嚟，我点同人哋解释？仲有你嘈到人哋隔篱投诉几肉酸呢？我话你哋有冇谂过呢样嘢？跟住我，你知啊，我真系好兴嗰阵，我一轮再系咁狂轰佢啲英文，跟住闹佢啦。我话佢究竟 determine 到边度系公司，边度屋企啊？跟住闹完之后，跟住谂起佢话得噶啦，得噶，我会同佢讲。跟住谂起我咪狂 app 嗰个阿 Jo 咯，嗰条乡下路，跟住系咁 app 佢，我就话。你快啲翻嚟啊！你唔翻嚟处理呢件事，我就厨房喇叭都我插 Q 死佢，最多四碌嘅啫。咁啊，跟住佢翻到嚟，佢已经好兴啦，咪跟住我就即系话，我话而家你哋公司唔系包容，系纵容。咁跟住因为个女仔打佢嘛，咁跟住我入到房之后，咁同佢咩？咁佢就话，我就火到嚟，我已经忍咗好耐啦。咁佢就话，点点点，咁而家系咪要我同佢讲？哦，其实公司有冇因为佢翻工喺度整早餐、整飞碟而扣过佢人工啊？冇啊嘛，你哋有冇对唔对得住老板？我就咁同佢讲，跟住后屘佢话我话你，我叫你同佢讲，叫佢唔好喺公司时间喺度整飞碟啊，喺度煲饭，你有冇同佢讲？佢话冇。我话咁你未带，因为但系你作为一个 ops 嘅经理，但系你带俾公司一个管理危机咯。佢咁而家点啊？系咪叫佢入嚟同佢讲啊？咁我系咯，跟住话跟住就喺度闹即系我哋闩埋房喺度互片啦。跟住佢就话你做咩唔叫佢叫我？我话个镬系你搞出嚟嘛，梗系你叫佢入嚟俾我柄咯。我真系火嚟埋咯，跟住佢喺度叫佢入嚟，仲要咧好轻巧咁同佢讲，跟住我直头夹嗰个女仔啦，夹嗰个女仔同嗰个女仔，那个女仔入到嚟见到， 即系下次买过一个无声嘅呢个啊， 闻到我唔系，跟住咧 开唔喺呢度咯， 你知唔知啊？嗰个女仔成日话唔好意思啊，我第日唔会攞翻嚟，我唔系你攞唔攞翻嚟用唔用呢个榨汁机嘅问题，而你攞太多玩具翻嚟公司啊，我话公司有公司，屋企就屋企，我话你之前都叫我攞咩煲花茶啊。嗰啲壺啊，或者多士爐我都唔攞返嚟啦，因為我哋呢個係 pantry, 係茶房唔係廚房。我咪趌佢囉，我話其實我好想同你講，我唔知有之前有冇人同你講囉，跟住啤嗰條阿Jo囉，跟住好魚好囉囉，跟住我覺得仲有呢嗰、那個女人呢你睇過佢嗰啲 email 啦，即係口語化啦，之餘仲好笑呢，佢呢係唔識英文嘅。咁呢佢點樣去就打咗個中文，跟住走去 Google。翻譯咗之後呢，就將嗰個字呢就黐落去個 email 度覆人哋，同埋佢一個 email 呢係可以有四種字體㗎喇。因為呢佢係見到人哋嗰啲我哋同事之間啲 email 會 CC 佢睇到㗎嘛。佢呢就偷人哋呢句偷人哋嗰句，跟住用呢 佢可以手畫家字係嘛。 小畫家呢就 cut 咗之後呢就貼落去佢嗰個 email 度覆人哋。 今次好嚇信嘅。 係呀，佢一個 email 有四種字體㗎。 打落 去。好撚好笑啊。 綁架勒索信嗰啲呢。 好撚好笑啊。 高手嚟。 跟住呢講普通話呢佢唔達標㗎。跟住就話人哋客戶㗎。客戶。跟住呢地址地址嚟的地址先，即係我其实听到佢係讲緊台山话，唔係讲緊普通话囉。但係佢係公司係落咗命令，呢个人係唔可以炒㗎囉。好撚好笑㗎，真係好撚得意。係呀，唔炒得可能佢鍾意 聞。 唔係，我觉得係我老板可能思乡情切呢，佢係想聞到嗰陣饭味囉。即係佢慰療到佢想聞到飯味嗰種咩，同埋呢佢唔會諗到呢係因為一啲小型嘅家電呢，小家電呢引起嘅火警呀，或者引起公司跳掣有啲乜嘢要整呢保險係唔包，有機會嗰個保險公司係唔會理你，因為 冇 expect 你個 office 會擺咁多嗰啲主食嗰啲嗰啲嘢喺度㗎嘛。咁點啊，我唯有 damage by new 啊，定係我點啊，因為我 once 我 claim 咗之後呢，我第二年嗰個保險係冇個 no claim discount 㗎嘛。但竟然係冇人諗到囉。嗰、那個七十後係諗唔到咯，即係我覺得你喺呢個 career life 裏面，我當佢十八歲出嚟做嘢，即係我睇佢嗰個嗰、那個經歷都唔理，都唔係有墨水啊。但係你都要諗個大前提，所以我歸根究底係覺得一樣嘢就係話 operation 就係 operation， 你唔好揾個 operation 去管 admin 咯。 operation 同 management 又真 係係啊！你點可以揾一個 operation 嘅叉只腳落嚟 admin 㗎？你讲真，如果你系 operation 得，你就做 admin， 你就唔使做 operation 啦。你即系你做翻你自己，即系各司其职。即系我觉得唔系需要咁样咯。咁啊，至于嗰个八婆有啲咩好笑嘢咧，下一集再讲啦。好捻好笑噶。 拜拜。 拜拜。